百人副本无疑已经是目前荣耀中规模最大的副本，难度相比其他人数较少的副本自然更高。即使是百人副本之间，也有难度的差异。比如眼下喜之阳他们这一团准备去的空中陵墓，如果在众人七十级的百人副本中横向对比的话，难度属于中等，虽不是最难的。 但喜之阳他们这一团却还没有通关过，他们目前还处在对这个副本的攻克研究中。百人副本的装备产出不多，也是受了次数的限制。相比那些一天可以三次的小副本，百人团的副本每个人每周才能下一次。这当中，绝大部分队伍还不能保证最终通关。 因为在副本中是不可能被牧师复活的，生命只有一次。百人团队死一人就少一人，所以经常死着死着人手不够，副本自然也就无法通关了。不过百人副本的通关奖励也并不像其他副本非要通关才给予。百人副本根据玩家的进度会给出一个百分比的评定。 即使最后是全军覆没没能通关，却也依然可以根据百分比拿到一定的奖励。所以有不少团队在招人入团的广告中，经常会以某某某副本进度多少为宣传。只这样一句，只要不是神之领域的出歌，那么这个团队的实力到什么程度，玩家基本就已经心中有数了。 比如喜之阳所领的这支团队，空中陵墓的最高进度达到过88%，这个数据拿出去的话，足以笑傲神之领域95%以上的玩家。由此可知，虽然还只在研究中等难度的百人副本，但喜之阳团队的实力已经算是很了不起。至于像灭天公会这样档次的公会， 足旗的百人团还只在刚刚开始攻克70级百人副本的第一步。至于没有工会的野生玩家，组野团打百人副本，那基本就和买彩票一样，能撞过多少算多少吧。野团攻克百人副本，那在一帮70级的人组个团去打60级的百人副本时，倒是发生过。于是乎， 像喜之阳这样一个已经有足够骄傲资本的团队，面对一个听完副本的名字后，居然要去看看攻略的家伙，瞬间就沸腾了。看攻略？他以为这是什么呀？新手村五人本吗？团队频道里立刻有人愤慨了。百人副本如果看看攻略就能过的话，那也不至于这么难打了。打百人副本 也好比是一门技术，看一遍指南是不可能会的，得练。他们这些人目前把空中陵墓推到了最高 88% 的记录，那也是经过9个星期的折腾。随着技术的成熟，装备在推进副本过程中得到的提升，才最终换来的成绩。这人轻描淡写的一句"看一下攻略"， 让人觉得是对百人副本的轻视，听着着实有些刺耳。他根本没打过百人副本吧？这样的 MT 技术好能好到哪儿去？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，同样不是无的放矢。把百人副本当作看一下攻略就能解决，这在一般玩家的认知中，那就是一个没下过百人副本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菜鸟。 喜之阳同样也有些不爽，不过他虽然在霸气雄图的四分会里率领着一个团，却不是会长级别的这种核心成员。整件事从灭天尊上报给蒋游，再由蒋游交代给四分会会长，再由四分会的会长安排给他。无敌最俊朗的来历曲折早已经被省略掉了。喜之阳并不知道这其中的许多干系。 只是好像领会了会长随口的一个指示，顺便就来办了。此时听了无敌醉俊朗看下攻略的言论，顿时也觉得这人忒不知天高地厚。灭天工会，这种工会出来的强也有限。许志阳心下想着，却也因为是会长的交代，总不能就这样撩挑子不干，于是只好耐心地等着这人去看下攻略，同时看着频道里众人纷纷议论，一会儿怎么看看这家伙的笑话，却也丝毫没有去阻拦的意思。想想百人副本的攻略，认真看的话也是要很长时间的。许志阳决定他们这边就先开一下下本前的战前会议，总之就是概括一下以往副本中发生的问题和要需要强调注意的问题。结果这边说了还没一会儿，无敌最近朗的声音却是飘了过来。 好了，我看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 许志阳一看表，才过了10分钟，这顿时又是气不打一处来。百人副本情况复杂，一是副本本身复杂，二则是因为副本团队多达100人，玩家的成分也很复杂。这样一来，就导致百人副本的攻略根本就没有哪份算是权威的，因为都是不同的团队玩家写出来的。如此一来，就又有很多人把这些攻略蹂躏在一起，于是导致攻略也是越来越复杂。无论如何，10分钟看攻略的话，可能连第一个 boss 都还没到呢吧。许志阳还没说话呢，这团队频道里立刻已经又热闹了起来。 看了多久啊？10分钟？这是一个 boss 看了1分钟嘛？ 这家伙当这是普通小本了吧？ 普通小本难度大多集中在 boss 身上，所以副本重点全在 boss。但是百人副本的难度，小怪就相当于普通小本 boss 级别了。这攻略当然不可能只看 boss 了。结果，无敌醉俊朗10分钟看完攻略的效率，却让人不能不这么怀疑。这又是一次轻视。众人又因为这伙太菜鸟被气着了。 算了，大家不要说了，我先加这人入团，跟着花花水，他大概也就明白了。 许之阳说。 不如让他来当 MT, 看看他会怎么说。 有人提议。众人哄笑。说起来，如果不是这百人副本的次数太宝贵，倒真想看看这家伙当 MT 的笑话。 别开玩笑了，什么时候换个别的副本让他当当 MT 感受一下差不多。 有人说。 反正他也是划水嘛，有没有他其实也没差吧，有我效率更高呢。 冷不丁的有人冒出这么一句，众人一看，喊，是无敌醉俊朗的名字，这人居然已经加进来了。大家聊得太火热，居然没注意到团队的系统提示。 怎么，兄弟，你要带 MT 吗？ 有人顺势跟了句上去。 MT?我看了下攻略，第4、第5、第9还有最终 boss, 可能得借我点装备。 叶修说。这货看攻略果然是只看了 boss。这货不会是来骗装备的吧？众人顿时心中又是无数的想法。只是此时无敌醉俊朗已经加进了团队，大家实在不好意思当着面去说。这和无敌醉俊朗加入灭天工会的情况可有些不一样。在灭天工会，叶修毕竟是自己找上门去的，没显出什么能耐的时候，无敌醉俊朗自然会遭到像翠豆那样的直接质疑和鄙视。但现在他是被霸气雄图主动拉拢来的，就算大家心中存疑，背后说说还好，当面还说，那倒是有些让主动把人给带来的许之阳尴尬了。大家不把无敌醉俊朗当回事儿，却不能不给自家团长面子。 要不兄弟先 MT 着，第4、第5之类 boss 的时候咱再换人。 有人此时半开玩笑地说着。 行啊，不过这副本我印象不是很深啊，指挥可能不大行。 叶修说。众人泪流满面，这个刚刚看过攻略的货居然还想着指挥呢。徐之阳这时也是有些受不了了，开口道， 指挥还是我来吧， MT 你真的能行啊？ 第四、第五、第九和最终 BOSS 不行。 叶修重审了一遍。 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咱们先打着看吧。 徐之阳说。 好的。 叶修说完，操纵着无敌醉俊郎大步已经进了副本。 他当真了，他居然当真了。 此时又有人在频道说话了，因为这人刹那间想到，除了团队频道，其实还有一个可以避过这人耳目的频道，工会频道。 大家都进门了， MT 就要开怪了，我们赶紧上吧。 有人不无嘲讽地说着。 你们在说什么呢？ 其他玩家发现这伙人冷不丁的几句话，都好奇地问着。 工会来了一位大神。 有人无意间吐出了真相。 哦， 是的，超大神。 真相在继续。 谁啊？无敌醉俊朗，听着名字。 徐之阳团队的人说着。 好嚣张啊，怎么神了？ 好奇的人继续问着。 哎，一言难尽啊。好了，都别扯了啊，先进副本。 徐之阳这边连忙说话了。他没想到自己这团的兄弟居然跑工会里说去了。 这个岂不是在打会长的脸？ 这可是会长交代下来让自己去拉的人，结果现在被众兄弟这样嘲讽。果然，四分会的会长也是从频道里看到了消息，给喜之阳私聊了消息。 这人怎么了？ 徐之阳连忙真相讲述了一下无敌醉俊郎种种出格的言行，好让会长大人明白，大家如此说绝不是要打你的脸，实在是这人真的有些不像高手。 那就让他当 MT 看看。 分会长如此说着。 那他那装备扛空中铃木啊？ 徐之阳觉得说一说都很可怕了。 他什么装备啊？ 分会长却还没了解过这个细节问题。喜之阳如此这般一说，会长顿时也有些皱眉，半晌后说， 小怪终归是可以扛的吧，先让他扛起来看看。 好吧。